1857.56美元，卖出价1858.3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1，跌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香港人过去几十年北望神州，无论打工、创业定是旅游，都有各自各的体验和经历。究竟内地社会、经济以至其他层面的发展是怎样？香港人又怎样适应呢？刘天赐、林佩里和嘉宾王志安一起讲我的大陆经验。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6月30号，死亡证。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认为，港区国安法通过，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消失。 就住呢一条法例，我会讲是一国两制的死亡证，已经正式证明了，或者亦都确认了一国两制在香港消失。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法医研究所， 死亡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当中的意义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李显善、梁永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啦，咁啊，星期三啦，咁今日咧林佩里主持，咁啊嘉宾咧就系黄志安先生，佢嘅旧同事啊， 旧同事， 咁啊题目咧就系我的大陆经验，咁琴日咧预告嗰时我已经问过啦，究竟系乜嘢大陆经验咧？旅游经验啊，定系工作经验，定生活经验啊，定系任何经验咧？佢话正话阿林生咧就同我讲，样样都有。 系啊， 因为咧，阿黄志安先生咧就系佢老友，又曾经咧喺呢个出版社做共事过，后屘咧又上咗大陆做嘢。 冇错， 咁你介绍多啲啦。 好啊，阿黄志安阿 Michael 咧就系我喺牛津大出版社旧同事啦。咁佢就货真价实嘅牛津人啊。 哦， 我就冇充嘅，因为咧佢就系牛津大学毕业生。 哦。 咁佢個人咧，其實都幾洋化嘅。咁、 嗯、 啊，中意呢個馬球。 哇！真係識打。 我信得過佢都一招兩式都得嘅。佢喺電視台評述過馬球添，佢聽講。 係嘛？係啊，真係。 咁啊，我覺得嗱，咁佢離開咗嗰個出版社之後咧，佢自己搞生意啦。咁、就喺大陸咧有搞生意嘅經驗嘅。 係。 咁但係一個咁洋化嘅人咧，去大陸咧，我就想知道咧，佢會唔會有啲咩文化震盪？ 系啊， 咁啊，正话次官问咧，话大陆边方面嘅经验咁，我就觉得咁样，我就当大陆咧系一个人， 其实 系一个人啊、 哦。 其实所谓大陆经验咧，其实意思即系话喺咁耐同大陆交往， 哦 啊、你有啲咩感受，有啲咩体会？ 哦，好啊，好啊， 咁啊，揾阿 Michael 出嚟倾下偈啊。 嗯，黄生， 两位主持人， 系你好，你好。 你好啊 ，Michael。 你好啊。 系啊，我正话所讲咧，其实我印象中你都是一个几西化嘅人噶嘛，系嘛？咁啊，以一个咁西化嘅人咧，你其实去接触大陆，喺大陆做生意啊，有冇最初有冇啲所谓英文所谓个 culture shock 文化上嘅震荡咧？ 系， 我其实都唔可以话系一个好西化嘅人嘅，即系我哋有东有西啦，吓。好似你節目名咁 講，廣東廣西係咪？ 咁我諗亦都我亦都啱啱先至冇幾耐之前喺內地翻嚟嘅。咁因為我曾經係我亦都而家喺裏邊係有一個嘅，即係經營一啲教育嘅培訓啦。咁所以亦都係啱啱上個星期左右翻到嚟香港。 哦，上高疫情啫嘛？ 疫情咧，其實係。好零星啦，咁睇新聞有時都會見到咧，佢喺唔同地區都仍然有嘅，即係唔係話完全零嘅。咁但係咧， 佢有啲輸入個案咧係來自香港嘅， 係啊，亦都有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嚴防嘅，咁啊亦都好佢個控制咧係做得好嚴謹，咁所以咧先至將嗰個疫情係壓咗落去。咁其實上面相比起香港咧，嗰個嘅疫情係緩和咗好多的。 係啊， 喂，不如講下你同大陸嗰個淵源先啦。其實譬如話你讀書啊嗰陣時，已經有冇係久唔久會上下大陸啊？定係因為係開始上去做生意先多啲上大陸咧？ 我諗我喺學生時代啦，以前我喺中學嘅時候咧，咁我就係讀聖保羅書院嘅，咁跟住佢哋嗰陣時係由中二、中三開始咧，已經有好多嘅暑期活動咧，係會去內地考察嘅。 哦， 係 啊。 咁所以我嗰時就即係穿州過省咁樣啦， 咁厲害， 係啦，即係老師帶住我哋咧，就去唔同省。睇啲名勝古蹟啊，考察一下啲現代化嘅發展啊，咁都有啦。咁坐火車又有，坐即係一路周圍去。咁所以亦都係好早期㗎啦，已經係嗰個淵源。咁當然你話今日個題目一定都好廣闊啦，咁所以我都戰戰兢兢咁樣咧，睇下即係有啲咩，我都唔敢話好多經驗可以分享到，咁但係都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啦。 不過正話咧，阿林佩你咧講出嗰、那個对大陆的经验，佢话当咧呢个大陆一个人啊，当系一个人，咁你点认识呢个人咧？点样定位咧？点样睇呢个人咧？系你嘅经验，即系用呢个方向啊嚟到讲，咁似乎好注意啲。 系，你读书嗰时有冇学普通话嘅？系咪必修课？ 我唔系噶，我印象中好似。中三咧先至學普通話嘅， 哦， 即係當然有啲即係以前會係作為一個課程嚟講咧，其實真係好定期咁去學咧，或者好正式系統化咁學咧，都應該係中學嘅時候。 係，阿志哥，你知唔知其實而家咧嗰個世代咧，其中有一個最易認係咩咧？就係睇佢講普通話嘅流利程度， 哦， 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咁啦，我。啲普通话唔得嘅， 我都唔得。 咁但系而家嗰啲咧，基本上咧，个个都讲到普通话， 啊、 因为学校咧就系要你必修普通话噶嘛。 系、 啊。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去了解个大陆咧，有个工具喺度噶啦，已经。即系起码你讲到流利嘅普通话咧、啊，已经其实一个好方便啦，去了解个大陆啊，同啲大陆嘅人士相处啊等等。系嘅，系睇下有冇个心嘅啫。 嗯。 咁你其實對嗰大陸嘅印象係點咧 ，Michael？ 你譬如話中學開始已經咁緊要去你所謂考察啦。 我諗其實你如果作為一個人嚟講咧，佢都好多元化嘅，唔同嘅地區可能佢嘅人嘅性格都唔同，所以亦都唔可以話係一個好即係一體化。 但你對嗰個國家、對大陸呢個地方嗰個整體嘅印象，而家講嚇。 我想是一个好，如果作为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好笼统地讲，我觉得会是一个学习得很快的人， 还 有不停地成长的人。 哦，是， 是， 是啊，上面其实也非常多的，即是现在他们是，譬如说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说我疫情期间都没有机会去回上去的。那其实我都是前两个月呢才至过关上去，隔离了，那么看看发生什么事。冇見大概一年，咁其實上面嘅變化都好多嘅，亦都見到咧啲人嗰、那個唔單止係個市面嘅變化啦，同埋可能係人方面佢哋嘅嗰種 水平的變化都是提升了的。譬如說以前可能你對它印象是停留，即可能是比較早期形成了一個既有的印象，既定的印象。但是呢回去看，譬如說今次我想去可能是深圳或者可能是一些大灣區裡面，譬如你找一個你會想想，咦，會不會人不注重衛生啊，會不會真的吐口水啊，會不會周圍去丟垃圾啊，其實你是見不到這件事的了已經。 哦， 真的是想找都見不到的。 是是 他們是開，即其實他們是越來越呢，那個的他們上面形容做文明這個字啦，咁佢哋会其实系一路咁提升紧啊！ 呢个城市上啊， 好有印象深刻嘅一个，即系近尤其是近期近可能呢十年，以至到近期嘅变化。 Michael 讲话咧，主管佢话其实大陆系一个学习型社会， 系 呢、 這 个几同意噶。呢个咧其实唔单止讲紧依家，而系咧佢讲紧八十年代初期都好啦，或者八十年代中期咧，大陆啱啱咧走开放路线嗰阵时咧，已经系一个学习型社会，就因为嗰阵时咧，可能咧其实系封闭得太耐啊。佢对于个知识咧，特别系西方嘅一啲文化潮流咧，有个渴求喺度，有个饥饿喺度。咁所以咧，我自己有个经验系咩？就系我以前咧会翻到深圳咧，会久唔久去揾下嗰啲影带。影碟、 錄影帶 係啦，因為咧，譬如你睇嗰啲所謂藝術電影咧，佢有個全集嘅，譬如有啲電影大師，咁咧就唔係容易香港買到或者 買唔到嘅，係 咁，但係好多時咧就會喺大陸好多地方都買到。 係啊， 我覺得個印象最深刻係咩咧？就係我嗰陣時咧，唔單止係買到呢啲嘢，而係咧嗰個咁嘅售貨員啦，可以同你如數家珍。好似好似同你上緊電影科咁樣，喺度對談電影啊，講緊呢個咁嘅費里尼咩八部半啊， 係啊，都 英馬布曼啊，咩第七封印啊，咁係好熟悉嘅，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個專業知識嚟嘅，而係你睇到佢咧係對嗰個電影啊嗰、那個熱情喺度。咁啊喺香港咧、啊，如果你去一啲咁嘅影視店去買碟咧，你從來唔會有啲咁嘅服務嘅。 係。 咁即呢個你睇到其實就係、是當時嘅一啲大陸人咧，對於嗰個知識個渴求咧好犀利，對佢嚟講呢啲全部都好新鮮嘅嘢。同埋好著名嘅咧，大陸一樣嘢咧，大家都知道嘅就係佢嗰個翻譯嘅水準好高嘅。 係。 佢自己做嘅喎。譬如好多影碟，譬如美劇咁咧，美劇嘅好多翻譯咧，唔係正式翻譯，係有一個嘅自己有興趣嘅一個小組專係做嗰樣嘢嘅。 譯字幕譯嗰啲字幕， 譯嗰啲字幕，即係佢譯字幕咧，唔係淨係單純譯嗰啲對白嘅。即係譬如話有個音樂響起嘅時候咧，佢會解釋嗰只歌嗰個時代背景，點解喺呢一幕咧會有一隻歌，有啲咩含義啊等等咁嘅嘢。其實對佢嚟講咧，佢譯字幕嗰陣時咧，佢都係一個了解西方文化嘅一個過程。佢自己做好多功課嘅。咁對於好多大陸嘅觀眾網民嚟講咧，呢、這個亦都係透過睇美劇咧，可以了解到美國啊、西方啊嘅文化嘅一個途徑咯。 阿黃志安生，你有冇咁嘅同感啊？ 特別係你做教育啊 ，Michael， 你會覺得點啊？ 哦，我自己以我為例啦，我自己係一個佢哋所講嘅一個叫做一啲商場咧，佢哋會將所有好多做教育嘅機構咧就放喺一齊，咁成為咗個教育城啦，叫做咁就係全個嘅商場都淨係做一種嘅服務，就係唔同種類嘅教育。咁其實你見到咧，其實喺週末啊，或者係可能平時放學後咧，啲小朋友啊開始從細開始就會湧上去咧，係湧入去咧就學嘢噶。咁你乜都，佢哋乜都中意學嘅。譬如頭先可能從佢哋嘅技能上，亦知道佢哋文化上，亦啲語言上，各種各樣嘅嘢咧，佢哋都係會好熱衷咯，對一種好奇心喺度咯。咁可能頭先你話電影咁樣，可能你遇到一個司機咁喺路上，佢載你嘅途中咧，佢可能佢會同你講翻兩句嘅。 係啊， 其實可能佢哋好中意咧，因為其實手機好發達，尤其是佢哋咧。有好多嘅途徑咧，多咗好多可以去學嘢。譬如話甚至乎睇抖音呢、這個好一個好熱 嘅 嘅 app 啦。咁其實佢哋得閒就攞出嚟睇下，上面可能咧有一啲咧文案啊，或者一啲咧係一啲關於哲學嘅嘢，或者一啲唔同嘅文化嘅嘢咧，佢哋會好多人咧將佢變成一個個嘅唔同嘅碎片咧，一段小段放上網，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個 介紹，咁其實你每一次睇嘅時候，可能一幾分鐘你已經學咗好多嘢，咁然後啲人就會追蹤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啲嘅講師或者可能一啲嘅文化人咧，咁佢哋就會好多追隨者嘅，啲人跟蹤佢每日有一段新嘅更新，咁佢就會跟住去睇啦。咁所以有呢種手機咧，令到個學習咧亦都係以可能係好多唔知幾多百倍嘅速度咧，其實係 哦就會進步，係冇錯。這個、呢个你两位咧嘅经验咧，就比我幸运好多啦。 哦， 因为我廿几年前咧，就系、是、同样啊，有呢个经验咧，就系、是、好古老嘅、好守旧嘅一个城市。我嗰时系去杭州。 哦， 咁啊，去到嗰间咧好出名嘅书局咧，好大嘅。咁想搵一啲书。好簡單嘅書啫，曾國藩嘅兵駕咁樣。咁嗰時啱啱出，咁本來講上學嘅書咧唔係咁難嘅，但係咧我去詢問咧，原來咧坐喺度嘅中年婦人咧係乜都唔知嘅，佢淨係知道啲書啲書係要賣啫，賣幾多錢啫，其他冚唪唔睬你嘅，咁完全咧係一個好守舊嘅城市，咁我覺得咧，唔好講話你知道電影西方電影嘅知識，就算咧自己國家裏頭嘅普羅知識咧都唔識嘅，咁去到有啲咁樣賣 video 啊嘅鋪頭咧係好神秘嘅，即係咧要。要幾重關口咧，至入到去。係，咁佢有嘅有一賣，但係咧嗰個售貨員咧都係乜嘢都唔知 道， 都係佢可能知道可能不識嘅，但係咧佢唔敢講。係，咁啊，所以咧中間咧，我冇你兩位咁幸運、 哦。因為我諗啊，次官去嗰陣時咧，係喺嗰個大陸嘅知識同埋資訊爆炸嘅年代之前啊， 係之前啊， 佢未爆啊。而家就爆咗，咁同埋咧，即系而家嘅所謂，即系大陸咧個發展係一日千里， 係啊， 咁所以即系唔單止話好多唔熟悉大陸嘅人，或者好少去大陸嘅人，即使啊係個專業就係要了解大陸嘅人，都唔可以把握到大陸嘅發展好多時。譬如你睇西方媒體對於大陸嘅報導嘅，就 係 係好過時嘅。 是过时的很旧的。 因为大陆发展得太快。我刚才讲过话大陆对于那个知识有个渴求和一个学习型社会。其实这件事是很多大陆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东西的。 哦、 譬如说大陆有一个所谓网红的现象。 哦、 即是 KOL, 所谓。即是那个网红经济很犀利的。 是 是。它即可以带动一些消费啊 是 是购物啊等等。是是但是背后在哪里呢背后其实亦都是在于很多大陆的人呢对于那个知识有个渴求。想知道很多东西。其中的途径呢就是诉诸权威。 哦、 当一个网红以权威的姿态出来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佢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學習嘅好嘅途徑咯。咁、 哦、 但係咧，呢個其實有個危機喺度嘅，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會誤信咗一啲所謂權威。 哦， 咁、所以其實大陸兩方面，一方面咧嗰、那個知識個好，而家開始已經係廣泛普及咗，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亦都係好多無知喺度。 係啊， 個網上都係充斥住無知嘅。 係啊， 啊，你對於呢個有冇啲咩感受啊 ，Michael？ 我覺得佢哋咧就呢方面咁睇啦，譬如話佢哋上面其實比較多人咧，係仍然對於學習，因此做教授嘅呢個角色咧，教導嘅角色咧，佢哋好重視嘅，好尊敬嘅， 尊師重道嘅， 係一個真正教書嘅老師咧，佢都會叫做黃老師，咁即係叫做你啊。咁當然人人都叫老師啦，有啲人可能，但亦都可能係 Harry 講得啱，就係話會唔會網上面咧充斥住太多呢啲咁嘅人，其實佢哋講嘅嘢係咪真係已經係即係？fact check 咗咧，咁或者可能係 fact check 咧， 係啦，係咪已經係或者可能佢哋講嘅甚至乎係誤導咧？咁都會有㗎，因為而家嗰個互聯網啊，嗰啲空間咧，其實嗰、那個太過無邊際、無界限。咁你今日你都可以開一個帳戶成為網紅。 係啊，嗱、你嗰、那個正話阿 Michael 提到嗰、那個即係所謂個事實個查證嗰個 fact check 係一回事， 但是另外一回事咧，系个判断嘅问题。 系 吓，嗰、那个唔系净系吓吓事实嘅嘢，而系你本身嗰个判断力嘅问题。吓、啊，即系分到优劣嘅问题。 嗯嗯、 啊、大陆咧有一个，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经验。我自己其中一个所谓大陆经验系咩咧？就系、是、我会帮一啲大陆嘅杂志写稿嘅。咁、 哦、 嗰、啊那个系一个有趣嘅经验嚟嘅，最有趣嘅系咩咧？最有趣咧就系嗰啲读者嘅反应。 哦， 因为其实而家咧喺你啲文章一喺网上登咧，一定咧系有一啲所谓网上留言嘅， 系 嗰啲网民咧系对于你个文章嘅回应嘅， 系 咁啊好有趣嘅、 嗯。 其中一个有趣系在于咩咧？就系、是你睇嗰啲人咧，你唔知道佢哋咧系点解会有咁嘅自信咧，可以三言两语咧就否定啊一个论点嘅，系、 嗯、 完全咧系背后系冇基础嘅、 嗯， 或者佢觉得好似都唔需要嘅，系说服你咁样嘅。 嗯嗯 但系问题咧，正正就系在于呢个网上嘅言论嗰个过瘾地方就系咁啊嘛！你咁辛苦写几千字提出个论点，佢可以嘅一句说话咧，就好似佢觉得好似打 推翻晒你， 系啊系啊，即系咁嗰种俾咗一种咧，即系文化嘅优越感你。 啊、 我觉得呢种文化优越感咧喺大陆嚟讲咧都几普遍嘅。 系 呢种文化优越感系虚假嘅嘢嚟噶，唔系建基于知识嘅。 嗯嗯。就是建基于嗰班人嘅认为啫，佢 conviction 系， 佢认为 系啊， 嗯， 咁啊 ，Michael， 其实你我想特别讲下，因为你其实喺大陆好多时候都好多教英文嘅经验啊嘛， 系教英文咧，一阵我会讲下咧，我喺上海咧2003年嗰阵时候咧就接触过好多教英文嘅。英文狂啊！ 英文狂啊！系 咁啊，学生又有，老师又有，咁啊，听只歌先。 好， 呢只歌咧叫做《旧的不去，就新的不来》。咁啊，听只歌之后咧，新闻报道啊。 就被人说爱，只要是个漂亮的女孩，你就把自己感情出卖，已经完全不顾我存在，你只为了一时的痛快，怎么忍心来把我伤害，还对我再也不理不睬。痛快，怎么忍心来把我伤害，还对我再也不理不睬，好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又何必为你等待，既然已经说过了拜拜，那就祝福彼此放开，好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相隔还会更快，谢谢你让我弄明白你的 0.58，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6，人民币6.53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77美元，卖出1851.98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各区气温普遍比寻日同时间下降了一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下周初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每个爱情故事可以话系千篇一律，亦都可以系大相径庭。如果要将一段恋爱关系分成一个个阶段，又会点样区分呢？今个星期五，心理心理有个谜，将会讲下恋爱的阶段。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首批100万剂嘅疫苗咧，最快下个月咧就会嚟到香港啊！市民有一啲未必好安心嘅情况，会唔会咧政府官员带头去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冇问题嘅，绝对系冇问题。咁但系咧，我哋唔希望话我哋系咪优先群组啊，或者系呢一啲嘅问题咯吓。但系你话带头打，如果能够系俾到个信心嘅市民咧，其实我哋都一定会咁做嘅。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善阳。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今年值得感恩的事，就是我多了时间在家陪小朋友。我相信各位爹地妈咪能够望着小朋友一日一日地成长，内心都是充满着满足感和幸福的。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份感恩的心情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无论各位有没有去过美国华盛顿，都知道国会大楼和林肯纪念堂的轴线上面有个白色的尖塔屹立，就是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塔的内壁镶嵌着大约190块碑文，纪念碑第10层有一块来自中国刻有汉字的石碑，碑上面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徐继如。碑文就大赞美国国父华盛顿，大意是华盛顿的确与众不同，起义勇猛超过陈胜、吴广，雄才大略就超过曹操、刘备，虽然已经开拓了江山，但就没有贪恋名位，不世袭给子孙，而是建立选举制度，这种将天下交回给天下人一起共有的做法， 令人感到尧舜禹三王时代的推举禅让的遗风。他治国善待民生，不推崇武力，可以说人中豪杰。美国国土大大就没有皇后封号，权力都是交给公众。西方从古到今的人物都不能够不以华盛顿做第一了。这块石碑是由大清浙江宁波府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和信徒订制，在咸丰三年，即是1853年送给美国的。碑文是翟鹿自福建巡抚徐继如所写的《迎环之略》。送碑给美国14年之后，美国人向徐继如送回一些礼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请人复制华盛顿的画像，此次在北京举行赠送仪式，由美国驻华公使将幅画送给徐继如，作为他在《迎环之略》猛咁赞华盛顿的致谢。各位，徐继如出身书香门第，51岁在福建做巡抚，并且是代理民设总督。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徐继如由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知道世界地理和历史，用4年写成近20万字的《迎环之略》。跟其他人的睇法不一样，他不单止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还谈论西方民主制度，包括美国政治制度，而且是高度评价，明目张胆宣扬，并且提出学习西方。他不会以中国中心观来自居，例如不会用个疑字来称呼西方人，但是他这种思想超前的行径令到他受到一些势力的抨击，影响了仕途。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欢迎继续收听广东广西，由每晚都11点起咧，中文台就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欢迎咧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 多咗好多听众喎，似乎我 系啊，多咗噶，系啊，咁今晚咧就系林佩里主持咧，星期三，咁嘉宾咧系黄志安，咁题目咧系我的大陸經驗。咁黃生，我講講咧，當年咧，我喺上海啊嘅聽到啊英文嘅觀念啊，英文嘅經驗，俾大家聽下。 好啊，好啊，好。 嗰陣時咧叫做瘋狂英語喎。點樣瘋狂法咧？真係瘋狂嘅。嗰陣時咧，有一班教師咧係教英语咁多数咧教呢个绘画，咁唔系教文法嘅，教绘画。听闻咧，马云先生咧都系其中一个好出名嘅 英语 教师嚟嘅，咁亦好中意咧啲人咧系同海外嘅侨胞咧系讲英语嘅，好尤其咧我哋香港去嘅咧就。当佢知道我嚟香港嚟嘅咧，就全部讲英语嘅，唔同我讲中文又唔同我普通话嘅，系啊。嗰阵时咧，我哋希望咧，讲多啲普通话，甚至乎讲上海话都好。啊，但系咧，佢哋就啱啱倒转，好希望咧，我从我哋口中就讲英文，佢又可以学习多啲讲英语。咁呢个咧，阿黄生，你有冇呢个咁谂法咧？有冇讲法咧？ 嗯， 是啊，我覺得他們的英語呢的程度，咁當然亦都因為我的一些家長同我講呢，其實都是一個幾普遍現象啦，就是話他們學生呢其實不去到小學的中後期呢都不會接觸英文的。 是啊是啊，真是。 所以呢他們呢就需要追趕的進度又好多啦，同埋亦都好希望呢盡快打破這個語言障礙呢去跟外面的人交流啦，我真 係。 所以其實都會有一種情況，他們會普遍為咦會不會可能我是香港來的，他們有個印象，既定印象覺得啊英文可能會好一點點。 是一定一定，我們覺得他們覺得香港來的人呢無論是男女老少都是講英文的，都是講英語的民族來的。 假設你一定懂英文的。 是假設我們必定懂英文的。 喂，咁啊 ，Michael， 你咁耐咧，你有冇已经谂过饮咗一套嘅最有效嘅教大陆学生英文嘅方法咧？ 啊，呢、這个问题咧，其实咧就我都有考虑过嘅。 嗯， 咁当然你又好难要一定要照搬香港嗰一套，或者系 未必 work 嘅，系啊， 系国际上嘅一套啦。 嗯， 咁所以其实要睇翻嗰啲学生佢哋嘅程度因人而异，咁然后去帮佢哋去设计一啲嘅学习嘅。他們的方案，他們叫做一些計劃、一個規劃。但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學習就是他們要從他們缺少的東西著手，譬如說他們缺少的就是正正是使用英語的機會。 啊，使用。 Harry，我和你即是平時 WhatsApp 都可以用英文打的了，我們平時已經是寫講聽都會有很多機會去使用，但他們可能真的沒有的。家裡面的長輩可能不懂講英文，外面也都不需要用英文，也都很遲去學，所以其實他們要用的方法是哪裡缺少就補充一些哪裡，就是營養要 即補品。其實 Michael 講的事就是所謂的語言環境的問題。其實成日學習語文呢那個契機都是呢，你怎樣將那個外語也好第二語言也好融入個生活裏面。不過有趣的事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次官提到的瘋狂英語這個概念。這個瘋狂英語呢其實是一個品牌嚟嘅， 系啊系啊，品牌噶。 佢嗰个创办人叫李阳啊， 系咩？哦，你知个你识个创办人？ 系啊系啊，佢好出名嘅。其实呢样嘢喺九十年代中期到啦。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就是一种咧系大陆俾大陆学生或者大陆人咧学英文一个方法。咁呢个其实咧，任何咧从事呢个语文学习呢门生意嘅人咧，都成日谂呢样嘢。有一段時期我都經常諗嘅，就係你點樣可以揾到一個有效嘅方法咧，令到人哋克服咗對於學英文嗰個心理嘅障礙同埋恐懼。 嗯， 即係呢個咧就係嗰個即係所謂 big idea，即係你諗咗一個大嘅解決問題嘅方法。 嗯， 你有咗呢個 big idea 咧，哇！你就真係咧即係前途無限啊！你諗下全世界咧學英文呢個市場有幾大啊？咁啊，我信一個李陽咧呢個大陸人咧，佢係諗到呢樣嘢。 嗯。 瘋狂英語其實都幾瘋狂嘅， 好瘋狂， 即係佢可以聚集咧二萬個人咧喺個操場裏邊咧喊口號，嚇讀英文。佢嗰啲英文咧好多時咧其實出嚟咧係唔合文法嘅，嚇咁但係咧有陣時個發音咧都有問題嘅。咁但係咧佢要做嗰樣嘢係咩？就係其實咧佢用呢種咧即係表面上好似好瘋狂嘅方法咧，去克服好多中國人。對於呢個講英文嘅嗰種心理嘅障礙同埋恐懼，同埋嗰種其實呢個牽涉到好多嘢嘅，牽涉到嘅即係所謂咩叫強勢文化，咩叫弱勢文化。中國咧即係喺近代史裏邊咧，即係點樣成日都係一個受害者。即係咁啊，所謂西方列強啊，講英文咧，亦都牽涉到所謂文化自信嘅問題。李陽嗰樣嘢咧，其實佢你話純粹從個語文嘅角度係咪有效咧？好有保留，但是如果從個心理嘅角度咧， 係有 你話幫一般人去克服咧，即係唔會覺得自己咧係我係即係微不足道嘅，我學嘅一個好強勢語言呢樣嘢，佢係有幫助嘅。佢令到好多中國人咧，即係夠膽咧係講英文出嚟。你唔好話嗰啲發音正唔正確，唔好話合咪合文。 打破咗呢個障礙， 打破咗呢個心理先。咁所以一段時期咧，佢係咁受嗰個市場嘅歡迎咧，就係咁解。係 啊， 當然啦，你即係最後證明咗呢種作為學英文嘅方法咧，未必真係好有效，所以而家都冇乜人點樣提呢個瘋狂英語。 呢個 Crazy English， Crazy English， 直情有套紀錄片啊，講呢樣嘢。 係啊， 係啊。咁而家李陽咧，聽講而家都已經出咗家，做咗和尚 啦。係啊， 但係呢個心理障礙呢樣嘢咧，其實你覺得嗱，你自己本身有學英文嘅經驗啊 ，Michael， 其實係咪好重要一樣嘢，要首先去克服嗰個心理嘅障礙咧？ 都幾噶，講下頭先你講嗰個嘅英瘋狂英語呢個名，其實咧 都聽過， 都聽過，但係根本上咧已經係銷聲匿跡咗噶啦，係 啊，銷聲匿跡咗噶啦， 係啦，我見唔，希望我自己見唔到啦。 佢後尾李陽又發現咧，俾人發現佢打老婆， 係啊， 咁聲名狼藉，咁就出咗家啦，後尾聽講啊， 係啊，唔怪得嗰陣時咧，嗰啲國內嘅同胞咧。就一捉住我咧，就全部讲英文，唔论你系讲得佢讲得啱文法或者唔啱文法，总之就系讲英文。佢以为你咧系会讲到纯正英文，佢会从你嘅身上咧学到点样讲英文。咁啊，实际上我英文咧流好流啫，又有嘅啫，但系佢就觉得咧喺香港嚟嘅人咧。普遍都英文，所以咧，佢哋喺瘋狂英語嘅歧視底下咧，就好中意同你練習。 呢個啱嘅，其實，即係其實學外語咧，都要有一種咧豁出去嘅心態。 係啊， 即係你無論學英文也好，日文也好，就算譬如我廣東人學普通話都係嘅。其實你最緊要就係肯夠膽講啊嘛。係 啊，夠膽講。 係啊，好重要嘅。你睇新加坡人同埋香港人咧，喺運用英語方面咧，日常運用英語方面咧，新加坡人咧係佔優嘅，或者咧即係對即係英文所謂嗰個 functional 嘅 literacy 啊，即係實際用到英文嘅能力咧係強過香港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新加坡人真係好肯講英文嘅， 夠膽講。 你唔好笑佢成嗰啲新加坡口音啊！ 咩辣咩辣 啊！佢就咁講啊嘛，所以我諗任何咧喺大陸嘅經驗或教英文嘅經驗咧，其中一樣要處理嘅都係學生嗰個心理障礙，講英文嘅心理障礙。 黃生，你有冇教過英文啊？ 我都有啊，通常有時由以前做補習啦，去到而家我開咗一間培訓機構啦， 係 我都有參與嘅。咁所以睇翻頭先 Perry 講話，佢哋嗰個信心問題咧，呢個都重要嘅。我諗係加上咧，佢哋上一次提過咧，有即係權威性啊，佢特別可能係有一種對於權威嘅尊重啊，或者可以服從，甚至乎係崇拜嘅一種心理咧。所以頭先先會出現咗一種頭先你講話，原來係有幾萬人一齊高聲叫喊， 20,000人啊，係啊， 嘅方法。咁但係當然咧，可能佢哋從中就釋放咗自己咯， 係啊， 釋放咗， 係啊， 係啦。咁你一個開始咗咧，信心病一開始咗咧，其實咧你就唔，你就佢就一路好似一架車開咗咁一路直去， 係， 你就會即係學方面會即係事半功倍咗， 係啊， 係。 同埋根據你嘅經驗咧，阿Michael， 其實你近呢幾年嚟咧，大陸人嗰個英文嘅水平咧，有冇進步咧？有冇大幅進步咧？ 我諗進步嘅係。有嘅，但系佢系咪十四人都系讲英文？当然唔会啦。但我谂相信非常讲得非常好嘅人咧，其实一定会好过我哋所有，我同我哋几个同埋可能 系咩好过？ 我谂佢有一种咧，即、就、系、是、一种悬殊嘅情况。好嘅可能会非常之好，因为佢哋肯得到好嘅资源啊，或者好嘅教导啊。咁但系仲有好多人系好希望可以去接触呢种语文。我谂，但系整体你见到咧，佢哋嗰个嘅，我唔可以即係以偏概全講曬全國啦，但係我接觸到嘅人咧，英文程度都係普通啦，即係但係佢哋亦都好頭先講過啦，佢哋種學習嘅心理，佢哋好想去進步啦。而我平時見到周圍以前咧，我哋可能會有可唔知有印象啦，以前成日見到好多好惹人發笑嘅啲翻譯會出現咗喺 係啊係啊，喺尤其電影嗰行嗰行嘅翻譯裏邊咧，認得真係而家見到， 而家見到係 而家冇啊！而家佢哋咧全部改曬， 係譯得好好啊，譯得相當之合適。 唔係你最近講嗰樣嘢嘅 Michael， 即係話語文上嘅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噶，一定嘅嚇，因為你個語文好嘅時候咧，其實你每一次閱讀嘅時候，其實你都在學緊英文。 咁呢個語文個能力咧，其實咧係慢慢累積落嚟嘅。 係係。 當你語文唔好嘅時候咧，其實你一路睇嘢嘅時候咧，你學唔到啲乜嘢，因為你都唔明白乜嘢叫好嘅語文，乜嘢叫唔好嘅中文唔好嘅英文。但你好嘅時候咧，你一路其實每一次咧，你都係接受緊教育嘅，即係都係深造緊嘅。你當你明白乜嘢叫做風格、寫作風格嘅時候咧，你閱讀嘅時候咧，就會好自覺去明白嗰樣嘢啊嘛。但你從來都冇咁嘅概念嘅時候咧，你根本睇咗幾多好嘅嘢，你都唔明白嗰啲點解好啊嘛。所以嗰個基礎係咁重要就係咁解咯。 阿黃生有冇留意啊？而家喺書鋪咧，書局啊。就賣嘅英文書咧係比較多咗啊，嘅種類多咗啦。 我相信係嘅，同埋我經驗就係話咧，有時買書咧，嗰、那個書以前可能去書城啦，或者 係書城啊，係冇錯。 咁就要喺一啲本地範圍去搜尋，你親自去買書嘛。而家咧我自己有時因為我都係讀緊一個博士學位啦，咁有時都要買啲參考書嘅。但是你而家有個網，就係講翻之前嗰個網上嗰個成個嘅機器喺度咧，其實你揾唔到嘅書咧，你可以轉頭咧喺第二個省、第二個市咧係 揾到。哇！ 即係咧，有一次我想去淘寶買書咁樣咯，我都冇睇係乜嘢地方寄出嚟嘅，咁但我見到啱就買咗啦。跟住轉頭發現原來，咦，佢唔係喺廣東省嘅喎，佢係咧原來係好遠嘅北方咧有書係有存貨。 哦， 即刻咧用佢哋嘅物流系统咧就运落嚟啦，咁然后咧你可能过两日已经收到噶咯。 哦，系啊系啊，咁物流咧就一流啊，即系嗰个速度同埋咧可信性系几好嘅。 同埋咧，你仲提呢样嘢咧，一定要讲就系淘宝啊。 系， 其实好多人嘅大陆经验咧，唔需要去到大陆嘅。其实你淘个宝啊，网购过咧，已经系接触咗大陆，呢个都系好多人嘅大陆经验嚟嘅，呢个好值得讲嘅。 佢每一个区咧都有分行嘅分店嘅。呢个一阵我哋再讲讲啦。咁而家讲咧嗰个英语咧，我仲觉得一样嘢。就係而家咧係流行咗咧多啲繪畫，即係寫作。以前咧我哋老師咧嗰輩啊寫咧就好叻嘅，但係要佢講咧就個個夾口夾舌嘅，就講唔到。 少接觸外國人。 係啦，但係咧寫嘅文章咧就寫英文咧就相當之好。咁呢而家倒轉咗。而家咧系讲咧非常流利，嗱你睇马云就知啦，马云咧讲英文好流利嘅，吓死你嘅，直情好似翻鬼佬咁样嘅。但系咧我唔知佢写成点样，但系以前咧就啱啱相反，就系、是、呢个咧又系一个唔同咗嘅。 你沟通嘅渠道反映到系唔同咗， 系唔同咗嘅。咁好啦，咁而家咧，听只歌先啦，黄生。咁三寸天堂喎，点解天堂得三寸咁少咧？ 名剧啊，步步惊心嘅插曲啊。 系啦，咁听完之后咧，新闻报道。 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3万个单位。政府亦都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单位供应目标，属当局推出长远房屋策略六年来首度达标。长策报告又显示，居住环境欠佳的住户比去年增加。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重申，政府会先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的基层发放现金津贴。至于局部发展粉岭高尔夫球场，报告指出，相信可以按原定计划在明年初完成研究和咨询，下半年完成环评程序之后，开始详细设计和进入改划程序。社工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被控去年九月在港岛游行冲突中阻差办公，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他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表示，涉事警员的证供不可靠，供词和呈堂片段有关键差别。他曾经用慢镜多次观看事发片段，留意到被告当时被多名警员包围，但态度合作，无意对抗警员。又认为被告和涉事警员接触的时间只有大约10秒，不足以发生警员提及一连串阻挠执勤的行为。相信警员所指期间两次跌倒，自属意外。许黎明在散庭之后表示，感谢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过去一年的法律程序令到身心受折磨，对裁判结果感到高兴，未来会继续守护公义。事发在去年9月29号，许黎明原本被控袭警，控方其后申请改控阻差办公，获法庭批准。政府采购的新型肺炎疫苗首批100万剂最快下个月到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会设立社区疫苗注射中心，目前正系密锣紧鼓处理。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疫苗的安全会否免除疫苗生产商的法律责任。陈肇始话，正系研究有关问题，又话免除疫苗生产商的法律责任是国际做法。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多名议员质疑政府为何不推行全民检测。陈肇始回应说，如果做全民检测而不配合禁足令，市民继续各种社交活动，不能够消灭病毒。政府专家顾问亦都一致不支持有关做法。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欧洲民众在圣诞期间出席家庭聚会时要戴口罩。世卫在声明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率在欧洲维持高水平，在去年早段时候欧洲有非常高风险受新一波疫情影响。

笔密的江湿龙潭，景物的俯仰向背，山石的远近大小，粗疏或者细致，线条的或长或短，都受到易经审美观的影响。 中国书画是一种视觉艺术，它的艺术语言包括线条、形体、明暗、色彩、肌理等等，再组成各种构图、比例、韵律、空白、均衡、对称等，无不从易经的阴阳平衡之理得到启示。 书画家金家伦的近著《太极书画无不意象》，正是以易经为底蕴，发展太极美学，以万变不离其中的一阴一阳之为道的笔译，简易达到艺术造型千变万化的变异。但是同时他又认为书画都需要处理变化和统一，达到平衡，否则就单调呆板和乏味。 太极图的白中有黑是阳中有阴，黑中有白是阴中有阳，阴阳转化而生生不息。图中的 S 线不是直线，而是标示着二元辩证观，揭示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诸如天与地、动与静、有与无、刚与柔等等。而中国书画正是暗藏太极图理论，要达至阴阳互济，如果作品的阴阳协调，就会气韵全失，意趣全无。 金家伦教授在这本书讲到太极美学，指出他的哲学概念是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以及有联系的，最后建立在共生具动态的和谐整体。他又说太极美学具有整体、超然、自然、神妙、无限这五项特性，用在书画上会产生千变万化、具有无比动力的视觉效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太极书画无不意象》，作者金家伦，由香港新华书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啊，星期三咁诶，林佩莉主持咧。我哋嘉賓咧，黃志安先生。咁啊，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我的大陸經驗。咁啊，剛才咧，兩輯兩 part 咧都講咗啦。咁啊，上一 part 講到瘋狂英語， 瘋狂英語係 呢個真係一個好奇妙嘅學英語嘅方法啊！ 呢個 part 咧，志官啊 Michael， 我哋可以講一啲生活化啲嘅嘢， 係好啊！ 日常生活嘅一啲大陸嘅經驗啊！嗱，我自己個經驗咧就係、是、我就冇幾耐之前，當然係疫症之前啦，其實係就翻過大陸啦，去過深圳啦。 係 咁，我個印象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咧大陸而家咧深圳咧就好高科技嘅。 系啊系啊， 其实呢个都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咁你睇，其实佢嗰啲咁嘅龙头嘅科网公司啦， 系啊， 好似腾讯咁啦， 喺晒深圳噶。 系啊，咁真系会成个带动咗成个地方咧，系会即系喺个科技应用嗰方面嘅。我另外一个印象深刻嘅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大陆咧有好多商场咧，都同香港都几接近。譬如我去過一個 KK Mall 咧、 oh. ， 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 Michael 啊！我一入到去嗰陣時咧，其實都令我咧諗翻起，真係幾香港嘅，即係無論係嗰啲食肆啊、嗰啲咁嘅鋪頭啊，以至成個商場嘅管理嘅模式啊咁樣，即係你自己呢方面有啲咩體驗啊 ，Michael？ 都幾㗎，有時相似之處咧。一嚟咧，有好多我諗佢嘅發展嘅地商場或者啲建築咧，都可能有香港人參與啦。係咁，所以都個生活方面咧，就同香港拉近咗好多嘅喺個角度。咁當然你話商場嘅科技，真係科技兩個字。佢我好似行商場，其實佢而家好注重係將啲科技咧 就落地，即係咧喺個最日常嘅層面上咧去實現佢嘅。譬如話去行商場咧，有陣時候你而家有好多嘅機械人咧，喺商場就走嚟走去。 嗯，系啊，我未见过，反而系啊， 系啊，佢而家咧系咁样，佢而家咧你见到佢机械，佢会真系辨认你嘅、 啊， 你行咧，佢、 哦、 会转身望向你， 系啊， 大概系讲啲咩？佢话可能系咦，呢位先生，你系想搵嘢食咧？ 哦，系啊， 玩个游戏，你拣到我帮你拣啦，咁样， 即 系游戏就可以帮你去辨认出你想食啲乜嘢，然后再嗰间铺头嘅， 哦， 咁然后咧。譬如我嗰時去港大醫院咧，咁因為做檢測噶嘛，你翻落嚟或者上去之後咁時，你做檢測啦，我就去港大深圳醫院嘅。佢裏邊都係有啲自動清潔機械人咧， 係啊， 駕駛咧，咁就喺個走廊度自己掃地啊，吸 係啊，哦， 所以其實係一啲好日常生活中你見到。真係可以見到接觸到嘅科技，就 香港都冇喎、啊， 香港都未有啊，嚇、 啊，係嗎？冇錯，係。 即系话咧，其实嗰种所谓嘅嗰种未来世界嘅感觉咧， 有喺度。 好多时咧系啊，大陆嘅地方啊，譬如深圳系近啲我哋啦。听讲杭州仲犀利， 系咩？ 系啊，杭州啊系阿里巴巴总部啊嘛。 哦，系系。 佢嗰个科技嘅应用咧，话众生活化。 嗯。 即系譬如话喺大陆咧，都已经有几多咧系冇人嘅商店嘅。 系。 吓，唔需要有售货员嘅。 嗯。 咁你自己入去俾攞货啊，俾钱啊咁样嘅。香港都好似都未有系咪？ 都未有。 系咯。 真系冇一件。 系咯。 系啊。 可能迟啲喺大陆咧会出现一啲无人驾驶嘅汽车都未定。 呢样有好耐噶啦。 有好耐噶啦。 2007年已经有噶啦。 系。 系啊。咁我见过咧，泊位啊，即系香港咧就好就忌泊位噶嘛，即系自动泊位、自动揾架车咧，呢个已经咧喺大陆喺深圳咧有啲泊车场咧已经用咗噶啦。 系，同埋喺大陆咧用呢个电子收费呢样嘢， 吓呢样嘢系 附 准 嚟嘅，哇，远远普及过香港。 系，冇错。 大陸其實真係邁向緊一個咧，係唔需要有現金嘅社會呢樣嘢。 係冇錯。 你自己喺大陸係咪即係都好少俾現金㗎 ，Michael？ 我係一毫子都冇用過。 一毫子， 一毫子， 即係 想搶人民幣。 真係 coin 啊！去咗兩個月，真係唔需要。咁你最需要咩呢？就係你最身上最有價值咧，就係手機同埋佢嘅電池。 係 呢樣一定唔可以冇。如果唔係咧，你跟 唔差電就弊啦。 係啦，你。唔可以攞出嚟咧，你唔可以掃描任何嘢咧，生活上反而咧就唔會方便咗嘅，反而仲難咗，因為有 啲咁啊，你老人家會俾趕絕喎， 唔適應啊， 唔適應。 我諗佢而家已經發現啲問題，所以之前聽佢有啲報道講話咧，即係佢哋中央就話要體諒翻老人嘅需要，咁所以咧唔可以咧即係太過走得太前咧，就將後邊有啲人。即係拋咗喺後面， 趕絕啲老人家喎，係 落後又追唔上，所以 追唔上 去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嘅。 係啊，係啊，呢、這個都係咧。其實而家係大陸咧同香港嘅分野。 係啊， 香港咧就係科技嘅發展得太慢， 嗯， 大陸咧就係科技發展得太快。 哦， 所以你而家睇到開始咧，個政府咧開始係對於譬如網購啊，佢已經叫啲人咧唔好喺嗰個咩寡佬節啊，乜嘢幾多咩日子咧嚇，全部上去網上購物。你見到佢咧對於譬如話啱啱螞蟻嘅上市啊，或者阿里巴巴，其實佢已經多咗一啲咧，即係要規範嗰個行業嘅發展啊。 係冇錯。咁喺我嚟讲咧，我就上去咧喺大嘅摩咧，就系多数去探访啊嘅书铺。 哦，书铺。 书铺咧就真系咧比香港咧进步。 系。 点解咧？第一，佢比起阅读嘅地方咧系好多嘅。 系。 即系香港咧好寸金尺土。 系啊，系。 咁好少擺啲 sofa 啊，擺啲凳咧，或者長台咧，俾你讀者啊，揸本書慢慢睇嘅。喺但係國內咧，呢樣嘢就 OK 嘅喎。 係啊， 嚇任你睇嘅，又冇人趕你嘅。 佢其實唔單止係書局，佢仲係圖書館嚟嘅。 係圖書館嚟嘅，任你睇嘅。第二咧，個環境好啊，靜啊，同埋咧佈置相當優雅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买书唔使排队啊！ 哦， 俾錢就因為佢好多時咧都係用電子嘅收費。係、啊。咁 喂，香港喂，全個香港買書都唔使點排隊嘅，因為冇咩人買書，冇咩人買書。 冇人買書啊！我哋三中商咧，經常都要排三個字隊嘅、啊，三個字四個字隊嘅。咁啊，揾書咧就喺用最舊嘅方法就。几十年冇变过噶啦，自己埋喺个书架度咧，去揾。咁啊，如果你托佢去揾咧，相当之受气嘅困难嘅。但系咧喺国内咧，你想揾本书咧，你埋喺个电脑度咧，自己运作都 OK 嘅，都容易揾到本书，同埋咧你容易知道喺边摆边度。咁啊，佢会同你揾埋。咁啊。當然咧，仍然仲有一啲咧，三十幾歲、四十歲嘅婦女咧係服務，但係咧你靠啲份服務咧就陰功啦，就仲長過你自己揾食。 阿威哥，你有冇喺大陸嘅行書局嘅經驗啊？ 係啦，啱啱所講起睇書呢個經驗都有嘅，我覺得咧，我即係頭先同兩位你哋兩位提到話買書行書局啦，咁其實咧我都中意睇書嘅。而我覺得咧，個人嚟講咧，其實科技咧係有啲嘢咧，雖然發展得快啲，但係取代唔到，譬如話你手上攞住本書睇嗰種嘅感覺啦， 係啊係啊，冇錯， 嗰種樂趣啦。嗯、所以你 打書釘啊嗰啲叫做 攞上手咧，個感覺始終係唔同啲，好有味道過咧。你係睇電子書嘅，咁、我相信咧，就呢樣嘢係永遠科技都取代唔到。 係冇錯。 喂，你喺大陸行過啲咩書局？有冇啲咩？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譬如说深圳咁有几个书城，譬如南山书城啦，咁亦都非常之一个好庞然嘅大物。 香港冇咁大㗎， 係红即係係宏伟呀， 宏伟 係啦，譬如佢啲书城呢，佢哋好兴呢，就係、是、一座建築物全部都賣書嘅，教育城嘅一座建築物全部都做教育嘅，咁樣咁其實裏面咧就可以揾到好多嘢。我都係嗰種書嘅種類同埋你嗰啲人係直情咧，有啲人咧係好似超市咁樣咧。我嗰次去咗一個地方，一時間聲唔平個名，但係咧佢係好啲人咧係攞住手推車啊，好似 係冇錯，移到執嘢咁樣， 未揀書咁樣。譬如你超市可能買罐頭，揀咗個擺落車裏邊啦。咁但係書店入面大到咧，你要手推車推住行。 係啊係啊， 跨咗個超級市場咁啊嘛， 嘅書咁樣去俾錢嘅。 不過大係一回事喎，兩位唔知有冇咁感覺咧？我成日覺得咧，一個真係一間好嘅書局。好嘅書城咧，唔單止咧話要有即係一個即係充裕嘅空間俾你閱讀啦，有足夠嘅書啦，有唔同嘅選擇啦。其實咧，佢係需要一個咧類似策展人， 哦， 即係所謂叫 curator 呢個人咧係識得咧係點樣咧透過唔同嘅書嘅擺設，或者咧係佢本身購入唔同嘅書嘅組織去將一啲。有個信息喺度嘅，話俾你聽一啲嘢嘅，或者提供一個角度咧，俾佢去理解啲作者啊，諸如此類咁。而呢樣嘢係好少人做到嘅，因為你唔係淨係賣書啊，你係要對個書啦、對作者啦、對文化、對知識啦，有個認識、有個領悟、有個領悟。 佢帶頭嘅，佢係俾一個啟示你嘅。 係啊，呢啲好細嘅陣時，一啲比較細啲嘅書局，譬如喺倫敦啊，可能做到都未定。但係咧，我。即係起碼我自己嘅經驗咧，無論喺大陸好多書局咧，就係佢真係夠大，即係夠面積啊。但係即係你睇唔出嗰啲人咧，真係對個書啦，真係有好深嘅認識咯。不過呢個可能真係要求太高啦。 唔係呢個都係啱嘅。我咧就喺另外方面咧，就覺得有進步。咩進步咧？就係、是、我見到咧以前咧我。教我个嗰啲老师啊， 毛 中三啊，唐君毅啊，徐福官啲书咧，居然喺架上揾到喎。咁当然，我如果细心睇咧，佢有好多句咧系反共嘅咧，都划咗佢噶啦，都删咗。但咧好多系暗晦啲啊，或者冇咁清晰嘅反共咧，仍然保留喎。同埋肯出嗰本书。嗰呢啲咧就真係好唔知係檢查制度啊，定係其他問題啦。 佢同埋因為大陸你真係太大， 佢都唔係話真係乜嘢都管到嘅。 係 啊，所以其實咧，如果真係要細心睇咧，都有好多好多驚喜嘅。 嗯， 即係其實一個所謂大陸經驗，其中一樣嘢咧，就因為佢仍然係大陸咧，可能第一我哋唔係咁熟悉啦，第二咧就係佢本身太過大咧，太過多元性嘅。 係 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即係有好多嘢等待你發掘嘅。 係係咁啊！阿黃生有冇睇過買過DVD 啊？ 哦，呢、這個好多年前開始都有噶。 係啊係啊 ，DVD 都好進步喎、 嗯。 啊，嗰時係每逢過關翻嚟前咧，都一定會係一啲嘅 買啲 DVD 店咧，一定會買翻幾套可能電視劇啊。 係啊， 各樣嘅光碟啊咁樣。 我咧，我所最喜歡嘅咧，就係佢印翻好多舊陣時嘅名片，同埋咧好多舊陣時嘅音樂片。 係 咁啊，音樂咧香港買唔到嘅，黑膠碟都買唔到嘅。但係咧，佢五幾年啊，到六幾年、七幾年嘅演奏會咧都有、哦，都揾到、哦。咁咧呢個咧係即係全世界咧，我覺得咧就係、是、中國咧嗰、那個賣 DVD 咧，音樂嘅 DVD 咧，呢個係好特別嘅啦。 收藏家嘅樂園 係收藏家樂園嚟 嘅， 係啊，我想去同阿黃生一樣，一定去捐窿捐罅咧，揾呢啲咁樣嘅 尋寶啊， 係尋寶。但好多時咧就呢啲 DVD 鋪咧要關門嘅。 係啊，而家個世界唔同咗啊嘛，好多嘢都網上。 係佢。嗰、那個是版權問題， 是啊， 是啊，阿黃生，你感覺係咪一樣啊？ 你喺大陸有啲咩寶藏咧？有冇喺大陸尋寶噶你？ 哦，我諗而家啲人唔用尋寶啦，要用淘、這個、 淘寶啊嘛，淘寶就買啫，尋寶就你自己揾啊嘛， 嗰就可以真係有。有陣時經過一啲，我諗要去翻一啲，因為而家其實佢一路現代化或者一路去發展咧，有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好多。變咗商，其實香港化咗好多嘅地方，譬如商場化咗咧，有啲小店咧就相對係越嚟越難揾嘅。 嗯， 所以咧可能你真係要去到一啲舊區啊， 係舊區冇錯， 一啲再更可能偏遠少少地方咧，先可以去搜尋到咯。咁有時我之前就去咗一油畫村咧，就去睇佢哋啲人嘅藝術 油畫哦。 有一條村咧，深圳大芬村咧，咁佢就係、是、以前就梗係複製嚟好多畫，咁畫啲名畫為生嘅。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原創嘅嘢噶啦。咁、但係嗰度咧個相對嚟講咧，可以用比較低廉嘅價錢咧，買到一啲佢哋嘅手作嘅一啲油畫。咁所以咧你去嗰度其實係好多嘢睇，仲要開佢哋一路咧就會設立一啲佢而家翻到去睇啦，佢有一個美術館啦。然后佢星期六日咧就会开班，好多小朋友会喺就喺街上面咧坐喺度咧学油画咁样。 哦，好啊呢、这个吓。 区卖画咧，佢就啲咩题材都有嘅。而家最流行咧，啲人话咧就系、是、自己影完张自拍照之后，寄张相俾嗰个卖家、 哦、 画家， 咁可以 自己画翻出嚟。 系啊，哦，这个、呢个咧都有心有力吓、啊，做出嚟嘅。咁大陸經驗咧，好似阿李生、阿黃生講咧，係真係好大嘅，好多嘢講。咁啊，今日講唔曬嘅，第時再嚟過啦嚇。咁啊，講星期四咧嘅主持人咧就係鄧達志生。咁佢咧就想講講咧，如果來不及說再見，咁呢個問題咧，點解來不及說再見咧？係講緊乜嘢事咧？咁啊？聽日咧，大家咧留意收聽啦。佢嘅嘉賓咧係黃子群女士，阿蘇珊娜，好耐冇見啦。咁啊，大家咧喺呢度可以聽只歌先。咁啊，呢只歌咧就叫做《好好過》啊，阿胡歌唱嘅、 哦。一定要係。 係咁啊，聽完只歌之後新聞報導，咁啊，請大家咧繼續收聽。好多謝阿黃生，拜拜， 拜 拜，拜拜。 全面就对人说爱，只要是个。